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剩余的四人分别计算了自己的积分，在28场团战连胜的保证下，无一例外都在千分以上，顺利地获得了银斗魂徽章。直到走出了大斗魂场，众人还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。 一个月，真的才一个月，我就成为银斗魂了。今后每再参加一场斗魂，都能获得丰富的金魂币，这简直像做梦一样。蓉蓉，干嘛掐我呀？ 我看看还疼不疼啊？疼的话就不是做梦。 哼，我决定这个月不洗澡了。 那没问题，只要你别和我住一个房间就行了，否则我不能保证不会在你睡着了散发臭气的时候把你扔到河里。 黄豆战队的队员们在相互搀扶下朝着居住的酒店走去，尽管他们的伤势都被叶玲玲的九星海棠治愈了，但因为之前石家兄弟和独孤雁都中了唐三的人面魔蛛剧毒，此时身体依旧很虚弱。更严重的是，这次斗魂败北对他们的精神造成了沉重的打击。七人在沉闷的气氛中走着，正当他们快回到酒店的时候，一个人突然出现，挡住了他们的去路。 天恒，你还认得我吗？ 你是啊，叔叔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 我们单独聊聊。 玉天恒放下战败的抑郁，赶忙点点头，向队友们示意，让他们先回酒店。黄豆战队等人一听这人是玉天恒的叔叔，自然也就没有多说什么。看着大师，玉天恒喉中突然有种哽住的感觉。尽管大师离家已经很多年了，但玉天恒还清楚地记得，在他小时候，这位叔叔经常抱着他玩耍。那时候，这位叔叔的脸还不像现在这样僵硬。他的父亲作为嫡长子，每天都要和爷爷学习管理家族事务，还要兼顾修炼。所以玉天恒童年的时候，陪伴自己最多的就是眼前的这位叔叔。甚至可以说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玉天恒是将大师当作父亲看待的。大师眼中流露了一丝柔和的光芒，在玉天恒的肩头拍了拍。 叔叔，您这是…… 看样子，这些年你过得不错，39级了。小恒终于长大了。 叔叔，您跟我回家吧。其实爷爷一直都惦记着你，爸爸也是。 你爷爷虽然是族长，但家族内却并不只是由族长说了算的。我早已被赶出家族，不在族谱之列，我还能回得去吗？你爷爷和爸爸，他们还好吗？ 他们都很好，只是爷爷年纪大了，已经不怎么管事了。族内的大部分事务都交给爸爸管理。叔叔，你知道吗？我曾经不止一次看到爷爷对着您的画像发呆。他一定很想您回去看看。 别说了。 大师突然有些暴躁地打断了玉天恒的话，整个人的身体略微抽搐几下，良久无法平静。玉天恒识趣地没有再吭声，但看着大师，眼中却流露出浓浓的如沐之情。曾几何时，大师那双温暖的大手抱过他，领着他玩耍，给他讲魂师中的趣事。在玉天恒整个童年中，这些记忆比其他所有一切都要深刻得多。作为家族长孙，爷爷和父亲对他的要求都是极为严厉的，所关心的只有他的魂力进步和魂技的使用。只有大师，只有眼前这位叔叔，才真的给了他一些属于童年的快乐。良久， 大师深吸了口气，平复着内心激荡的情绪。 天恒，或许不久之后我们还会再见面，不用为今天的失败而气馁。失败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不能从失败中总结教训。你们本身的实力都很强，但从今日斗魂这一战来看，你们并没有将自己全部的实力都发挥出来，否则胜负难料。 叔叔，你也看了我们今天的团战斗魂？我给家族丢人了。 你知道你错在什么地方吗？ 玉天恒有些茫然地看着大师。如果这句话是秦明来问的话，或许他会有许多种回答，可问自己的却是亲叔叔，在整个家族中最没有地位，甚至没有继承直系霸王龙武魂的叔叔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玉天恒感觉无言以对。大师抬起右手抓住玉天恒的肩膀。 你并不是输在对手手中，而是输给了你自己。不错，你的基本功乃至于魂技的应用都没有任何问题。之所以会落入对手的陷阱之中，是因为你心中的那份骄傲，属于蓝电霸王龙家族的那份骄傲。 骄傲？叔叔，您放心，下次再有机会，我绝不会再输给他们。 你会有机会的，因为我就是史莱克七怪战队的领队。 什么？ 玉天恒大吃一惊，难以置信地看着大师。在家族中，他听到的所有关于大师的传闻，都是大师拥有一个怎样的废武魂，还有那些给家族带来耻辱的往事。尽管玉天恒根本不在乎听到的这些，但他对大师的实力还是非常了解的。大师应该永远无法突破三十级啊。 很奇怪，是不是？不错，我自身的实力并不强，但却并不代表我无法教出好弟子。史莱克七怪不能说全是我的弟子，但现在我是他们的老师。我的嫡传弟子只有一个，你刚才也见过了，就是史莱克七怪中的控制系魂师。 是他？ 总有一天，我要让世人知道，我玉小刚虽然是个废物，但我却可以教出一个无与伦比的天才。天恒，我要走了，记住我的话，如果你希望在任何情况下都发挥出自己全部实力，带领自己的团队获得最终胜利的话，那么就放弃那份骄傲吧。 叔叔，你能不能也教教我？ 天恒，如果让家族的人知道我来教你，你认为他们会怎么做？恐怕我将立刻成为蓝电霸王龙家族的仇敌吧。如果你真的想成为一名伟大的魂师，那么就以我那徒弟为目标吧。如果有一天你能超过他，那么你必然已经站在陆地魂师的顶端。 叔叔，为什么？ 你知道他的魂力多少级吗？ 我得到的资料上看，他应该是32级，绰号千手修罗。但我想，他的魂力应该和我差不多吧？ 不，资料上给出的是正确的，小三确实只有32级魂力。那么，你知道他今年多大吗？ 不，我不知道。 他刚过13岁的生日，在12岁的时候就获得了自己的第三魂环。 说完这句话，大师不再停留，转身而去。即使是这些，也不能完全代表唐三的天赋，因为他还有一个最大的秘密，双生武魂。玉天恒整个人都呆滞了，站在那儿半晌没有移动，直到独孤雁在叶玲玲的搀扶下重新找了过来，他这才从呆滞中惊醒。 32级，13岁，我总算明白为什么叔叔会说，想要成为伟大的魂师，就要追赶上那个人的脚步。叔叔，您教出的究竟是怎样一个怪物？ 小三，你怎么了？ 没事，或许是有人惦记我呢吧。 爸爸，你究竟在什么地方？这么多年了，你究竟去了哪里？为什么一直都不回来见我呢？你是不要我这个儿子了吗？ 在来索托城之前，唐三还特意回了一趟家，在家里留下了字条，并且告诉村长老杰克，如果父亲回来，就告诉他自己的去处。然而，已经过去六年多的时间，父亲却音讯全无。前一世自己未曾有过亲人，在这一世好不容易有了一位父亲，他却离开了自己。小五对唐三自然熟悉得很，看着他目光的变化，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。 小三，别多想了，相信不久之后，叔叔一定会回来的。 唐三默默地点了点头。此时一行人也终于回到了他们的酒店，一进酒店，他们就看到坐在餐厅角落处正喝酒聊天的弗兰德三人。三人桌子上的酒菜看起来动得不多，正在说着什么。胖子第一个走了过去，他也算是弗兰德的嫡传弟子，在弗兰德面前并没有其他人那么容易拘束。 有酒喝了，老师，我们今天赢了，是不是也该犒劳犒劳我们呀？ 老师，这位小兄弟也是学院的学员吗？我们史莱克学院什么时候有这么多弟子了？ 秦学长，刚分开没多久，你就不记得我了？ 你是刚才史莱克七怪中那个会喷火的胖子？你今年多大？ 没错，我就是刚才那个邪火凤凰，13岁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之前我们戴着面具，所以你才认不出我了，对吧？ 怎么，秦明，忘记我们学院的传统了吗？我们可是只收12岁的学员。马红俊11岁到学院的，唐三、小五，还有宁荣荣和朱竹清，都是今年入学。这几年也就算今年收到的学生比较多。 我现在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戴面具，你们真是给了我太多的惊喜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